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接龙。 今天96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5折。 乐什么？ 乐车帮 什么帮？ 乐车帮。

就有意义。 不刮风，天上有太阳。眉不开口，眉不说话，眉心怎么想？走了太阳，来了月亮，又是晚上。这个什么日子才能闯进你的梦想？哟， 小妹妹，我心有所想，当家人就嫁做个这样。每天晚上对着月亮，梦见哥哥在身旁。地上花儿为谁开？当水中鸳鸯为谁成双？牛快手绢儿在风中，风吹到哥哥身旁。 天不下雨，天不刮风，天上有太阳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不要单调，不要无聊，不要平淡。 那你到底想什么？ 我要一生所爱，足够经典，精彩纷呈。 经典九六九，打造经典音乐最强音。强音。 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旧路，没有爱情发生。 我们在路上，从不停歇。 经典九六九，好音乐让你听见。 才能平衡。 我说

上